Hello，你好，我是李超。那今天我分享的主题呢是如何编译 MyDo Server。在上一篇文章中呢，我们已经对 LeetCode、Genus、Media Soap 以及 MyDo 四个 WebRTC 开源流媒体服务器呢进行了比较。对于想研究音视频多方会议、录制回放、直播等这个流媒体技术的同学来说呢，MyDo 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它支持所有的这些功能。那通过它的源码以及 demo，就可以对 MyDo 进行深入学习了。从本文开始啊，在接下来的四篇文章中呢，我会向你详细这个讲述 MyDo 的架构、实现以及应用。而本文呢，我们主要介绍一下 MyDo 是如何编译和构建的。也许你会觉得啊，在 Linux 系统下编译这个一个程序，这个好像没什么可讲的，对吧？那直接在命令行下执行一下 build 命令就可以了。实际上呢，根据我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来说啊，那理解项目的编译过程，熟悉各个构建工具的使用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下面呢，我们就举几个例子。通过这几个例子呢，我想你应该会对它有一个深刻的感悟。那随着技术的这个飞速发展啊，构建工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最早期的手动编写 Makefile，那逐渐过渡到了使用这个 Tools、CMake、JYP 等构建工具来生成 Makefile，那这些构建工具呢，可以大大的提高你的工作效率。比如说，我们通过 Android Studio 创建一个 JS 程序，那在 Android Studio 的底层呢，实际就使用的 CMake 来构建这个项目。那你会发现啊，使用 CMake 来构建这个 JS 非常方便。但是像 Chrome 浏览器这种大型的项目，如果你还使用这个 CMake 去构建，就很不合适了。因为 Chrome 浏览器的代码量实在是太大了，那在你使用 CMake 构建它的时候呢，会花费巨大的这个时间。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Chrome 团队自己开发了一个新的这个构建工具，就是 JYP。那用它呢来解决这种大型项目，那就大大提高了这个构建的这个效率。由此可见啊，那不同的项目使用不同的这个构建工具，对开发效率来说是提升巨大的。再比如说，当你这个研究某个这个开源项目的源码的时候，对吧？如果你对 Makefile 语法非常熟悉的话，那它对你这个研读项目的源码啊，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因为通过 Makefile，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项目它引入了哪些第三方库，对吧？这个源文件的编译的先后顺序是什么？那定义了哪些弘？那这些信息呢，都是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理解源码中的这个实现逻辑的。再比如说啊，那对于某些这个开源项目，我们想使用它，但是呢，它又不是非常成熟。这时候把它引入进来之前呢，想先编译一下，看看它的运行效果，对吧？那很有可能就编译过程中就出现这个各种的失败。那这种失败呢，非常让人头疼，让人不知所措。但如果你对 Makefile 非常熟悉的话，是一个高手，对吧？你就可以直接去阅读它的 Makefile 的这个内容。那很多时候呢，其实就是一些小的错误。那通过你去看它的 Makefile 的一些这个内容，那可能就是某个路径没配对，或者说某个参数没有填对，对吧？你给它改一下，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对，通过上面的描述呢，我相信你应该已经理解这个项目的构建过程，还有熟悉各种构建工具的使用对开发人员有多重要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来看一看如何编译这个 MyDo，对吧？在这个项目中呢，实际它包含了很多的子项目。对，我们这里呢，以两个这个项目为例，然后对它进行一下讲解。那第一个呢，就是 Media Server Node；第二个呢，是 Media Server。那首先我们来看看 Media Server Node。那 Media Server Node 呢，其实就是一个 Node.js 的项目。那它的这个目录结构呢，就像我在文中所展示的一样，在这张图中啊，用这个红框框出来的这个四个目录是比较重要的，其中呢，src 目录存放的是 C 加加语言开发的这个 native 代码，它生成的这个库呢是可以让 JavaScript 脚本去调用的，这样就可以使 JS 脚本来调用这个 MyDo 的核心的 C 加加代码了，或者是调用 MyDo 的核心 C 加加的逻辑了。那第二个库呢是 lib 库，那么 lib 库里存放的什么呢？lib 库里存放的都是 Node.js 的 JS 代码，它是用于控制 MyDo 业务逻辑的。 对，主要是这一部分代码。好，第三个呢是 external 这个目录，external 这个目录呢是 MyDoS 用来存放第三方库的，它用到第三方库，比如像 MP4 V2、SRTP，那这些库呢都放在 external 里。那通过这个目录的名字，我们也基本上可以猜到，对吧？那么第四个呢就比较关键了，是 media server，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它本身呢也是一个单独的项目，是通过这个链接链入到这个 media server node 这个项目中来的，它是整个这个 MyDoS 的最核心的代码，那是由 C 加加来实现的，对，也就是实现的流媒体服务器的这部分代码。OK，好，了解了上面这些内容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如何构建这个 media server node。其实非常简单啊，只要执行下面的这个命令，也就是我在文中所展示的这个一条命令，那就完成了。那实际上呢，在构建 media server node 的时候啊，最主要的是对上面我所介绍的这个三个 C 加加的目录，就是 external、media server、src，他们这个目录下的 C 加加代码的这个构建是最关键的。那在构建的时候呢，会调用 node gyp 这个命令，那将三个目录中的 C 加加代码编译成这个 Node.js 可以执行的 native 插件。那另外呢，这个 media server node 目录中的这个 binding gyp 文件呢也非常的重要，它是用来提供给 node gyp 使用的这个规则文件。也就是说，我们该如何编，在哪个平台下编，用什么指令等等等等这些，那其实都是在这个 binding 点 gyp 中做的一些这个规则，你按照它这个规则才能做这个编译。那在执行上面的构建命令时呢，底层会调用 node gyp 命令。那 node gyp 命令呢，又以这个 binding 点 gyp 作为输入，然后呢，根据 binding 点 gyp 中的规则，对 C 加加 native 代码进行这个构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 node gyp 是如何构建 C 加加 native 代码的。那首先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 Node.jpg。Node.jpg 呢是一个由 Node.js 执行的一个脚本程序，对，它不是一个二进制程序，是一个脚本程序，是专门用于这个生成 Node.js 中运行的 C 或 C 加加 Native 插件的一个工具。实际上啊，你可以简单的将这个 Node.jpg 认为是 JYP 命令和 Make 或者是 Ninja 工具的一个集合。当你构建某个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在底层 Node.jpg 先用 JYP 工具呢，根据 binding 点 JYP 这个生成 makefile 或者是 building 点 ninja 文件，然后呢再调用 make 或 ninja 命令进行这个构建，编译出 native 插件。那上面所说的这个 JYP 又是什么呢？那 JYP 就是 generate your project，就是产生你的项目。对，就是这个一个缩写。对，它是由这个 Chrome 团队啊，是用 Python 语言开发的这个构建工具。它以呢点 JYP 作为这个输入文件，这里需要注意啊，一个是点 JYP 文件，就某某某某点 JYP 文件，然后一个是命令，是 JYP 命令。那可以产生不同平台的这个 IDE 工程文件，比如说这个 VS，对吧？或者说是 Charcode 工程，或者呢是生成各种这个编译文件。比如 makefile，对吧？build 点 ninja。那通过上面的描述，你可以知道啊，存在着两个层面的这个规则文件。那一个层面呢是点 jyp，是由 jyp 工具使用的项目规则文件，对，这是偏重于项目的。另外一个呢是 makefile 或 build 点 ninja，是由 make 或者是 ninja 命令使用的编译规则文件，对，我们可以称它为编译文件。对，所以是两个层面的。那另外呢，make 或者是 ninja 命令呢，相对来说更底层一些。那他们执行的时候呢，会直接调用编译器，比如 gcc、g++ 来对源码进行编译。而 jyp 命令呢，更偏向于这个项目管理一些，它是为了产生各种工程文件，或者是 makefile，或者是 build 点 ninja 文件而存在。那有很多同学对这个 node jyp、jyp、make Ninja 这些工具呢，它们之间的关系分不清，对吧？通过上面的讲解，你应该对它们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了，对，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那下面这张图呢， 就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描述得更加清晰了。那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到啊，JYP 命令是将这个 Binding 点 JYP 作为这个输入文件，然后呢生成这个 Makefile 文件，再交给这个 Makefile，最终呢将 Native 插件编译出来。了解了 Node 杠 JYP 和 JYP 之间的关系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JYP 规则的语法。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啊，JYP 规则文件呢是以 JSON 格式存储的，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另外呢，在这个 JYP 的规则文件中啊，它按有效范围将这个规则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全局规则，一种是局部规则。那么下面我们就以 Binding 点 JYP 为例，看看它是如何使用这些规则的。首先是全局规则，那所谓全局规则呢，就是指这些规则啊，在整个文件内都是有效的。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那在文中我做了展示。那代码中的 variables，对吧？是用于在 JYP 规则文件中呢定义全局变量。那这些全局变量被定义好之后呢，就可以在文件中的任何地方去引用它们。那在 JYP 中啊，除了这个 variables 这个全局规则之外呢，还有其他几个全局规则。那具体内容呢，你可以查看文末的这个参考意见，这里呢就不一一列出来了。好，第二个是局部规则。那在规则文件中最重要的一个规则就是 target 了，它就属于局部规则。在 binding 点 JYP 文件中呢，这个 target 的描述就像文中所展示的这样。那下面呢，我们就向你这个详细讲解一下 target 中的这个每个规则的这作用和含义。那首先呢是 target 的 garName，那 target 的 garName 呢就是 target 的名字，对吧？在一个这个 JYP 文件中呢，名字必须是唯一的，比如说它有多个 target，但每一个 target 的 name 都必须是唯一的。当你使用这个 JYP 生成工程文件的时候啊，比如说生成 VS 工程或者是 Chargo 的工程，那么这个 target name 呢就是工程文件的名字。OK，那么第二个呢是 type，type 指明了你要生成这个 target 的类型是什么，你是想生成可执行文件呀，还是生成共享库？那生成的共享库是静态共享库还是动态共享库，对吧？都是通过这个 type 来指定的。OK，那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规则了。那由于篇幅的原因呢，那其他规则呢，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而是把它放在了这个参考一节中的这个表格中。那你可以到那里呢查看每一个规则的这个细节。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啊，在调用 npm 构建 media server 这个 node 项目的时候呢，那它内部会调用 node JYP 命令，那这个命令呢会以这个 binding 点 JYP 作为输入，那按照该文件中的这个规则呢生成 makefile 或者是 build 点 nginx，最后呢使用这个 make 或者是 nginx 命令来编译 C 或 C 加加的 native 代码，这就是 node JYP 执行编译的基本过程。那介绍完上面这些内容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单独构建 media server 如何去做。那 media server 呢，是 MyDuz 流媒体服务器的这个最核心的一部分实现，对，它是用 C 加加实现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该如何独立的构建 MyDuz 的 media server 项目。首先，我们要安装依赖库。由于这个 MyDuz 不仅它是能够实现 SFU，而且呢还能实现 MCU，对吧？所以在它的内部呢，是对这个音频的这个编辑码器和 FMPEG 库呢是有依赖的。那另外呢，因为要实现与浏览器的对接，对吧？那它还要涉及到一个安全的问题，所以呢，它还依赖于 libssl 这个库。所以呢，在构建 media server 之前呢，我们需要先将这些依赖库安装好。那安装依赖库的命令呢，就在文中所展示的这样。安装好上面的依赖库之后，我们就可以从 GitHub 上获取 media server 的这个代码了。那在获取到代码之后呢，我们还有几个地方需要提前处理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要修改它的配置文件，就是 config 点 mk。那在 config 点 mk 这个文件中呢，我们只需要修改一行，就是 src dir 这个源码的路径需要修改，因为默认的这个路径肯定不是我们真实的路径，所以如果不修改的话，你编译肯定是错误的。对，先要把它修改过来。那完成这步之后呢，我们还要先编译这个 command 杠 audio。那这个 command 干 audio 呢，实际是在 media server 干 ext，也就是扩展里边的 out 下边的 release 这个目录下。那这个 common audio 啊，实际是一个基础的模块了。那这个我们的这个 media server 是依赖于这个基础模块的，所以必须要将它先编译出来。那编译它的时候呢，使用的是就是 ninja 命令进行编译。所以，如果你这个系统中没有 Ninja 这个工具的话，还需要先将 Ninja 这个 build 工具先安装好。对，安装好之后呢，再对 command audio 进行编译。编译好之后，然后再对这个 media server 进行编译。这样，它这个步骤就完全正确了。对，那对于 command audio 它这个编译的这个命令呢，我在这个文中已经做了这个展示，你可以按照这个命令去执行就可以了。好，那第三步呢，就是编译 media server。那编译 media server 就非常简单了。我们上面的所有步骤完成之后，直接通过 make 就可以将它编译出来。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如果你是了解了整个这个过程，那么并且呢对它非常熟悉，对整个编译的这个工具也好，它的这个流程非常熟悉的话，那你就很容易的将这个 MyDuz 编译出来。但如果你对整个过程不熟悉，你去编译这个 MIDI server，那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坑。那其实还有几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目前呢，这个 MyDuz 的 master 分支呢，它的代码提交频率比较高，那经常会出现这个编译失败的问题。所以呢，这里建议你是选择比较稳定的一个分支进行编译。对，这是第一点。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在编译过程中遇到困难，也不用太担心。那首先呢，是按照这个编译的提示信息进行处理，那一般情况下就可以将这个问题处理掉。那比如说你会遇到这个依赖库的缺失问题，对吧？那你还可以回到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先将这个依赖库安装好，就按照那个步骤安装好。安装完了之后呢，我们再重新对这个 media server 进行编译，这样就 OK 了。好，这就是单独编译这个 media server 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步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Ninja。那刚才我们在讲这个 command audio 的时候，讲到了 Ninja。那 Ninja 是干什么的呢？对吧？那可以简单的咱们做个类比，但 Ninja 呢与 Make 工具其实属于同一个级别的，它们都是用于这个编译这个源码文件的。也就是说，它们会调用 GCC 或者 G 加加、Clang 或者 Clang 加加，调用它们这个编译器，然后对这个源码进行编译。那只不过呢，make 使用的是 makefile 作为这个编译文件，而 ninja 呢，它使用这个 build 点 ninja 作为编译文件。另外呢，这个 ninja 呢是这个 Chrome 团队啊，在研发的过程中，由于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它这个花的时间特别长，对吧？所以呢，是在那个时候与这个 JYP 工具一起开发出来的。那其中 JYP 呢是用于生成工程文件或者生成 makefile 文件，那么 ninja 呢是用于具体的这个源码的编译，这是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那 ninja 的规则文件啊是以点 ninja 结尾的，如果我们在项目中看到了点 ninja 文件，那就可以判断出这个项目呢是需要通过 ninja 工具来构建的。ninja 的这个规则文件啊，一般也不需要手写，它是通过这个生产工具自动生成的，比如像 JYP 或者 CMake 都可以生成这个 Ninja 规则文件。那 Ninja 它这个命令的使用也非常简单，只要将 Ninja 的这个命令安装好，对吧？那进入到你的这个项目目录中，然后直接执行 Ninja 就可以了。那它首先呢会在当前目录下查找 build 点 Ninja 文件，如果找到的话，就直接按照 build 点 ninja 中的规则进行编译。那如果这个找不到，对吧？或者说没有这个，那就会失败。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通过手工的指定一个规则文件，那就是像文中所展示的这样一个命令，就是 ninja 杠 f 某某某点 ninja。对，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按照你指定的这个 ninja 的规则去进行编译。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小结一下。那本文呢，我们以这个 media server node 为例，首先向你介绍了如何通过 node JYP 命令构建 node JS 的 native 插件。那么通过这个讲解呢，你应该对 node JS 呢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就是说 它不光可以让你用这个 JavaScript 脚本编写复杂的程序，而且呢，还可以使用这个 C 或 C 加加的这个语言去开发 Native 的插件来增强 Node.js 的功能。那另外呢，我们还介绍了 JYP 的规则文件，并以呢这个 Media Server Node 项目这个构建为例，那详细讲解了 JYP 文件的一些重要的规则以及使用。那通过本文的学习啊，我相信你现在已经对 Node.JYP、JYP、Make、Ninja 等这些工具呢有了比较清楚的这个了解了。那这不仅可以帮助你呢解决埋肚子编译经常出的这些问题，是吧？而且呢，还会对你分析 MyDo 源码起到非常大的帮助作用，因为在这些这个代码中呢，很多的宏定义，对，都是通过 makefile 去这个定义的，而且呢，这些宏定义与这个逻辑啊，它有着紧密的关系。那么查找这些宏定义的值，你就可以知道这个 MyDo 它的执行逻辑执行到哪了。所以，对于学习我们本文后面的这些知识，那上面我们所讲的这些内容都是至关重要的。那现在进入我们的这个思考时间。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思考时间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那你知道了 Node.JYP、JYP、Make、Ninja 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你能不能说一说 CMake 在项目编译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它与 Make 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欢迎你在留言区呢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